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还是遵照叶成坚的吩咐，朱新佩没有直接把车开向华都，而是在广州市内绕了好几个圈子，跟着黑色皇冠280兜了两个圈子以后，王勇对朱刚说，他们故意这样转来转去，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次啊，一定是去见叶成坚了，快告诉弟兄们千万别太靠近，盯死他。转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朱新佩一直没发现有人跟踪，才把车驶向通往花都的公路。快到花都市时，黑色皇冠280小轿车停在路边的一座公路桥的底下，车上那几个女人下来后，趁着暮色的掩护，匆匆上了早已等候在那儿的一辆土黄色的面包车。看着黑色皇冠280和土黄色的面包车分头而去，王勇冷笑一声对朱刚说，哼，叶成坚的拼妇还狡猾狡猾，要是我们只来了一辆车，哼，还真有点麻烦。 是啊，他们突然停车，我们要是超过去了那两辆车，可就没法回头了，就得露馅上了他们的当。 朱刚说道，只好让小崔和小岑在前面等那辆皇冠，我们盯住面包车，叶成坚可能快露面了。王勇说道，说着话已经进入了花都市。晚上7:20，在王勇他们的注视下，那辆土黄色的面包车缓缓地停在花都市新世纪酒店的门前。王勇他们看到从车上下来了三个女人，进了新世纪酒店的大门，估计叶成坚很可能就在酒店里。大约又过了10分钟，那辆黑色皇冠280也开到了酒店门前。开车的男子下来以后也进了酒店，这就更表明了叶成坚90%是在酒店里面。王勇当即电话通知花都市特警队，要他们尽快的赶来，秘密的封锁新世纪酒店。晚上8:30，在花都市公安局的紧密配合下，悄悄完成了对新世纪酒店的包围封锁以后，王勇才带了几个侦查员进入酒店。通过对酒店经理和前台小姐的询问，基本证实叶成坚确实就住在这家酒店，并且是刚刚调换了两间房，从8楼调换到1212号和1213号房。前台小姐边从电脑中查找资料边回忆说， 昨天上午来了两位男客人，一个30多岁，另一个稍微年轻一点。哦，30多岁那个男客人脸上有一颗黑痣，年轻一点的那个叫他大佬。他们使用的身份证是吴志彪和陈福金，刚才那三个女客人就是来找他们的。 一切都对上号了，侦查员们好一阵的兴奋。王勇让酒店经理在地下室找了一间比较大的房间作为临时指挥所， 他正准备召集同伴研究抓捕叶成坚的方案，看见刘安成处长在李国庆他们的陪同下从房间外面走进来，不由得一愣，说道：哎，刘处长，你不是在医院里输液吗？怎么跑出来了？嗨，胃疼，老毛病了，这个时候我能在医院待得住吗？哎，来来来，大家快找地方坐下啊，都说一说情况。刘安成虽然把自己的胃疼说的是轻描淡写，但是从他的脸色不难看出病得并不轻。不过已经跟他干了几年的王勇非常清楚他的性格，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劝都没用，只好将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尽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虽然确定不了叶成坚住1212还是1213号房间，但是他肯定就在这儿。问题是那两间房正好在走廊尽头的拐角，从屋里的猫眼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走廊里所有的活动，很难悄悄地接近而不被他们发现。王勇最后说道。王勇谈到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啊，为了其他住店客人的安全，我们必须想出可以迷惑叶成坚的方法，悄悄地接近他，尽量地避免枪战。听完王勇的情况汇报以后，刘安成说：叶成坚可不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对手啊，啊，我们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这样呢，才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加以克服扫除。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不是说过吗？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啊，我们十几个、二十个刑警的智商，应该不会低于三个臭皮匠吧？哦，大家好好想想啊，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迅速稳妥地接近叶成坚，一举将他擒获。在破案方案的形成中，充分地发扬民主，是广东刑警的优良传统。跟豪迈的北方汉子刘安成干事，他手下的刑警更是畅所欲言。派两个身高力壮的人装成搞卫生的服务员，敲门进去怎么样？朱刚说道。他身高将近1.8米，提起这个意见时，想到的就是由自己先冲进去。朱刚的意见当即遭到了否决。根据从酒店经理那儿了解到的情况，知道狡猾的叶成坚一直拒绝服务员进他的房间搞卫生，床单脏了他随时换房间，突然有搞卫生的服务员去敲门，只能是引起他的警惕。实在不行啊，就强攻吧，踹破门硬闯，反正就是不能让叶成坚这个家伙从这家酒店溜掉。当兵出身的李国庆在刑警中虽然已经不算年轻，可是仍然保持着一股锐气。李国庆的意见也被否定了，因为王勇他们已经做过试验，新世纪酒店客房的门锁是双重的，非常坚固，根本踹不开。叶成坚他们不可能一天到晚都闷在房间里，总得出来吃饭什么的吧。一直在默默思索的王勇说道：我们不如就在他们附近的房间埋伏，等他们出来吃饭的时候在走廊里动手。王勇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可是经过了解获知，叶成坚他们这两天一直没到餐厅吃饭，而是要服务员送盒饭到他们的房间。即使这样，刘安成还是当机立断，派人去告诉酒店餐饮部的经理，让他在1212号和1213号房要盒饭时先通知刑警，然后又让刑警们继续讨论。其他的刑警也都踊跃地发言，提出了好几种进攻方案， 可是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着已是半夜12点了，还是没能够形成比较稳妥的进攻方案。空气一时间仿佛是凝固住了，弥漫在房间中的烟草味显得更为浓烈呛人。刘安成拿起电话，向守在指挥部的梁国巨副厅长请示。电话那端的梁副厅长沉吟了好一会儿，才明确地说：绝不能让叶成坚跑掉，更不能有民警伤亡。你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动手吧。从花都市公安局赶来援助的几个年轻的刑警有点憋不住了，他们站起来说：刘处长，你就下命令吧，那帮家伙有枪有炮，我们也冲了。刘安成瞪圆了双眼，厉声说：谁说要冲？不准蛮干。再等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这个时候，他们又从酒店总经理那儿获知，按原定的计划，酒店明天要举办一个有300-400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孩子参加的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大型活动。无疑，这给负责此次行动的刘安成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正是为了住在酒店的其他客人以及酒店工作人员的安全，刘安成一直考虑如何避免在酒店内跟叶成坚一伙展开枪战。如今又出现了明天有300-400个孩子到酒店参加活动的新情况，时间也就显得更加紧迫了。无论如何，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受到伤害，这是刘安成和他的同伴们一致的意见。为此，他们做好了情况最危急时候的多种准备，并下了最大的决心，抓捕叶成坚的战斗必须在第二天清晨以前完成。在酒店的协助下，悄悄地将1212和1213附近几间房的客人转移到了别的楼层，住进了假扮成客人的侦查员，严密监视1212号和1213号房的动静。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机会出现了。5月30号凌晨1点，刘安成接到守在叶成坚房间附近的侦查员的报告，说发现一男一女拿着一些脏衣服从1212号房出来，进了电梯下楼了。过了10分钟，侦查员又报告那一男一女空着手回到了房间。原来那是阿彪和他的老婆，他们听叶成坚说明天要离开花都，就抓紧时间将这两天几个人换下来的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去。这一个情况引发了刘安成的灵感，他当即派人到酒店洗衣房去了解叶成坚他们送洗的衣服有没有提出洗好烘干后送回去的时间要求。得知叶成坚他们送洗的衣服要求2个小时内洗好烘干送到房间之后，刘安成高兴地说： 哈哈，好极了，机会来了。 刘安成以送衣服为由敲门进去的计划获得了侦查员们一致的通过。遵照刘安成的命令，20多个民警分作5个行动小组，第一和第二行动小组分别负责冲进1212号和1213号房抓捕犯罪嫌疑人，其他3个行动小组守住走廊和楼梯。看着朝夕相处的弟兄们正在做行动前的准备，刘安成边往自己身上套防弹衣边说：弟兄们，叶成坚在黑道上打混了10多年，好勇斗狠，身上经常带着武器，他这个团伙是澳门黑社会中最凶狠残暴的一伙， 肯定会负隅顽抗。我们既然干刑警，当然不怕流血牺牲，但是一定不能够冲动鲁莽，要尽量的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们每年牺牲的同行弟兄已经够多的了。我这次来花都前，梁国巨副厅长一再的叮嘱我，要弟兄们注意安全。现在我决定，敲开门以后，我王勇和李国庆冲在前面，还没有结婚或者结婚后还没有孩子的一律守在走廊，不准抢先，谁抢在前面我处分谁。叶成坚刚见到程娟时还是很高兴的，虽然才分别20多天，但看见原来脸若桃花的程娟现在显得是异常的憔悴，心里不由得涌出了一股怜惜之情。可当程娟一边哭泣一边诉说她不管不顾他们母女的死活时，叶成坚是越听越不耐烦。你哭什么呀？孩子有缺陷，想办法治就是了，你哭他就能好啊？叶成坚耐着性子劝说程娟， 治怎么治啊？你躲着不敢露面，我到哪儿找人去啊？ 程娟显然是对叶成坚将快临产的他一个人扔在澳门自己跑到内地来极为不满。 我跑？我为什么跑啊？你不是很清楚吗？我不是为了你想买高档衣服就买高档衣服，想住豪华酒店就住豪华酒店，才不管不顾，才不得不跑的吗？哎呀，你是不是看到我还活着感到不高兴啊？ 见程娟总是怨恨责怪的，叶成坚终于耐不住性子，对程娟发起火来了。 怎么，你还怨起我来了？是我害你赚不到钱？是我害你回不了家吗？我想你死，我想你死还会在你落难的时候跟你啊。小平，我们女人真是傻呀。 听到叶成坚那样说，程娟想起自己放着安逸富裕的生活不过，而跟着叶成坚担惊受怕，不由得又委屈又憋气，哭得更厉害了。原来那个30岁左右微胖戴近视眼镜的女人，就是为李新文和阿成买官送他们到珠海的小平。她是程娟的女友，叶成坚逃离澳门以后，程娟就将叶成坚抢劫所获得的赃款转移到她那儿收藏。这次程娟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复原，特地请小平陪她到广州和叶成坚会面。小平见他们越吵越激烈，就好说歹说把叶成坚劝开，然后再安慰程娟。叶成坚来到阿彪他们的房间以后，阿彪见他神色不对，就劝他说， 哎，大嫂刚生完孩子脾气不好，大佬你多让他一点就是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此时的叶成坚似乎感慨良多，他对阿彪说， 哎呀，阿彪啊，你说这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拼啊搏呀，一心想让老婆孩子过得安逸舒服，可到头来却被老婆怨恨责怪。当时还不如留在衡山出家做和尚算了，一天到晚念念经拜拜佛，不愁吃不愁穿，远离凡尘，那多逍遥自在。 阿彪听到从来离不开女人，不仅娶了一个又一个老婆，而且三天两头溜到夜总会歌厅跟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打情骂俏动手动脚，到哪儿都嫖娼的叶成坚竟然说想出家做和尚，心里都暗暗的发笑，可嘴里却说， 哎，大佬你何必那么伤感呢？啊，大嫂一直都对你很好， 过一会儿他消气了就没事了。 叶成坚好赌成癖，虽然刚跟程娟吵完架，心情并不舒坦，可他还是让阿彪支起了麻将桌。5月30日凌晨3点，玩了好几个小时麻将的叶成坚刚回到房间，就接到酒店洗衣房打来的电话，说送洗的衣服已经洗好烘干了，问是不是现在就送上来。叶成坚很不耐烦地说，这事儿你问112号房去。过了一会儿，叶成坚正准备到卫生间刷牙，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他只得拿起话筒。 哦，先生，实在对不起，还得再打扰一下。刚才我们给1212号房打电话，那边的先生说什么时候送衣服上去，还得问你。 哎，好了好了，那你们就送上来吧。 叶成坚随即走进了卫生间。过了不到5分钟，正在卫生间的叶成坚听到有人敲门，说道， 哼，送衣服倒挺快，送盒饭什么的半天都不来。小平，你给他们开一扇门。 跟他们住一个房间的小平打开门后，几个手持微型冲锋枪的侦查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来。程娟当时正斜靠在床栏上看电视，突然间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他，不由自主地嚷道， 哎呀，完了，这下子全完了。 冲在前面的侦查员是王勇和朱刚，王勇用枪逼住程娟和小平，朱刚从没关严的门里看见有个男人正在卫生间里刷牙，刚好那个男人听到响动正扭头往外看，那个男人左脸颊上的黑痣在灯光下显得是分外的醒目。朱刚极为兴奋，他跨前一步迅猛地抓住那个男人的胳膊往后一扭，并顺势将那个男人压到了地上，嘴里嚷道，在这儿了，在这儿了。王勇走进了卫生间，伸手摸了一下那个男人的左脸，很明显地感觉到那颗黑痣在慌乱地抖动，说道， 没错，这就是叶成坚。 这个时候1212号房也顺利完成了抓捕任务。由于安排周密，行动迅速，只用了短短的10分钟就将叶成坚和他的5个同伙全部擒获。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5月30日凌晨，抓捕叶成坚以后，李国庆亲自带队将叶成坚和他的五个同伙押解回珠海刑警支队。专案办公室决定不给叶成坚喘息的机会，当即调配精兵强将预审叶成坚。珠海市刑警支队预审科的龙科长，1962年生于广西龙州，父亲是老四野的南下干部。龙科长虽然身材高大，但团圆脸上一副厚厚的嘴唇，极容易给人厚道可亲的印象。他1985年从广东警察学校毕业以后，一直干预审，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预审警官。看到皮肤白净、外貌文静而眼神阴冷的叶成坚不动声色地走进预审室，若无其事地坐到他桌子对面的凳子上，龙科长跟其他几个预审警官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说道：哼，又遇上了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滚刀肉。你叫什么名字？说说你的基本情况。龙科长神情平和，像聊天似的问道：我叫什么名字你们肯定已经知道了，虽然我并不清楚你们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但是既然来了，这过场总得走一走，是吧？自以为见过大场面的叶成坚不无倨傲地说：我的名字是叶成坚，又名叶柱，1961年1月生于广东东莞，小时候在东莞小学读了三年书，1978年去香港，现在是香港居民。对于自己的真实身份，叶成坚并不避讳。你说一说回内地以后都去了一些什么地方。龙科长丝毫不受叶成坚态度的影响，仍然不动声色地问道：5月5日我从拱北入关过珠海，在芙蓉酒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从珠海去广州，后来和文仔、阿新、阿彪、还有阿彪的老婆一起去花都芙蓉度假村玩。叶成坚同样并不隐瞒他到内地后都去过哪些地方，但是一再强调他是到内地来旅游。哦，我刚才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是哪一天回内地的，带了什么东西回来？龙科长不动声色地甩出了第一个钓饵。5月5号就我一个人回来的，什么也没带啊，只带了20万元港币做旅游费用。狡猾的叶成坚假装没听出龙科长话中的骨头，煞有介事地说起了到处旅游的快乐。你是5月5日回内地的，那么5月4日澳门发生的事情你一定知道了。龙科长逼近了一步：嗨，澳门每天都有许多事发生， 我不可能知道发生在澳门的所有事情。叶成坚回避问题的实质，重要的应该会知道吧？五月四日的抢劫案是头条新闻，难道你也不知道？龙科长步步紧逼，不容叶成坚回避。 五月四号发生的抢劫，这看电视的人都知道啊。 哈，抢劫在澳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谁碰上了只好自认倒霉。叶成坚的确老奸巨猾，说起五四抢劫案，完全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五月四号澳门发生抢劫案，你五月五号就过关到内地，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龙科长有意识地点了一下叶成坚的死穴。 五月五号从拱北过关的人没有五千也有三千吧，难道所有那天过关的人全都跟抢劫案有关系？ 叶成坚不愧是在黑社会打混多年的一个狠角色，说起话来滴水不漏，一丝口风也不漏。但是你别忘记了，五月五号过关的人成千上万，我们不找别人，为什么单单找你？ 龙科长话里有话，不想再跟叶成坚绕圈子。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怎么知道？ 我正想问你们，我在酒店住得好好的，你们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你们不是说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吗？ 我告诉你们，我是香港居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审讯。 请问准备什么时候送我回香港或者澳门呢？ 这个时候的叶成坚虽然已经落入了法网，但是面对年轻的预审警官，他态度相当的倨傲，口口声声说他是香港居民，到内地旅游，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做，内地的警察无权逮捕，也无权审讯他。 年轻的预审警官看穿了叶成坚的心思，知道他心怀侥幸，期盼内地公安机关能将他送回澳门或者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蒙混过关。面对着叶成坚充满仇恨的阴冷双眼，年轻的预审警官义正辞严地说道： 叶成坚，你组织团伙在澳门在内地做下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有权利逮捕你、审讯你。你只有老老实实交代清楚这一条路可走，任何抵赖和顽抗都是没有用的。 狡猾的叶成坚自知罪大恶极，当然不会那么轻易就俯首认罪。不过他的那些同伙可就没有他顽固了。经过短短几天的交锋，吴志彪和朱新佩承认了部分犯罪事实，供出有个绰号阿成的同伙曾经跟叶成坚一起潜逃到上海。可是吴志彪除了知道阿成的老家好像是在上海或江浙一带，几天前曾经给叶成坚打电话要叶成坚给他寄钱外，阿成的真名叫什么，具体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上海失踪以后去了哪儿，全都一无所知。 叶成坚的顽抗和狡辩固然是出于一个职业罪犯的经验与知识，而自认为警方没有掌握他犯罪的证据，则是他敢于如此倨傲放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打掉叶成坚的嚣张气焰，我们必须 尽快地找到他在内地的犯罪事实，迫使他在事实面前低头。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公安部的领导听说抓住叶成坚以后都非常高兴，只是我们要加快办案的进度，在澳门回归前解决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问题。对于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公安部领导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在专案办公室的碰头会上，梁国巨副厅长听完情况汇报以后，语调铿锵地说道：梁副厅长，关于尽快地找到叶成坚在内地犯罪事实的决定，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而要完成这一个任务，就必须尽快地搜捕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先扫清外围，最后一举摧毁核心，往往是一个比较容易成功的战术。阿成这个名字，在澳门司警的通报及李新文、吴志彪及朱新佩的供词中频繁出现，可见他一定是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如今叶成坚、李新文已经落网，阿成自然而然地成为下一个必须擒获的首选目标。谁是阿成呢？根据李新文、吴志彪和朱新佩的供词，以及从叶成坚行李中搜出的一张上面写着江苏省南通市中国银行崇川办事处张洪德，还有一组号码的字条，刘安成和吴军判定阿成 90% 是江苏人，而叶成坚字条上那个张洪德也一定跟阿成有相当的关系，否则阿成绝不会让叶成坚汇钱到他那里。1999年6月5日，陈华和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小黄奉命飞往江苏省南通市。南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留有天宁寺、南通三塔等众多的古迹。南通市刑警支队的政委对远从广东赶来的同行非常的热情，在他的帮助下，陈华和小黄很快就查到张洪德家住南通市中秀乡城北一组。张洪德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结婚，家庭生活稳定，大女儿的丈夫30多岁一直没有离开过南通，小女儿名叫张平。从这些资料的确看不出阿成跟张家有什么关系，但是工作一贯踏实认真的陈华觉得无风不起浪，第二天一早他决定和小黄一起亲自到张家附近看看。中秀乡城北一带正在拆迁，显得是颇为混乱。陈华和小黄找到城北一组的村委会办公室，只有一个50岁左右憨厚质朴的男人值班。相互递烟让茶，一阵寒暄以后，陈华了解到这个男人就是中秀乡城北一组的保安员，姓杨。这个外表憨厚的杨保安员在稍微熟悉的人面前其实还是相当健谈的，知道陈华他们是来了解张洪德一家的情况以后，他说道：张洪德比我大几岁，他那个人啊，脑瓜子灵，能干，见附近没有卖杂货的，他就在院子外边开了一家小卖部，还装了一部公用电话，每月下来啊，他们老两口和小女儿一家三口吃穿就都不用发愁了。张洪德的小女儿多大了？干什么工作啊？陈华问道。 你问张平啊，大概有22、23岁了吧。啊，他跟我女儿是同学。听说呀，他中学毕业后就到广东打工。我女儿最近结婚，正准备问他回来没有，想请他吃顿饭了。 杨保安员的弹性颇浓。听说张洪德的小女儿张平一直在广东省打工，陈华不由得心中一动，想到说不定阿成跟张平有什么关系吧。想到这儿，就对杨保安员说道：老杨，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俩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侦查员，这次来这儿是想找一个名叫阿成的人。根据多种的迹象，我们认为那个叫阿成的人跟张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直接上门来调查，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啊，刚好你女儿是张平的同学，你到他们家去肯定不会引起怀疑，所以我们想请你帮个忙，替我们了解一下张平跟阿成到底是什么关系。杨保安员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爽快地说道： 行，既然是政府的需要，我干啊。只是我从来没有干过侦查，不知道该怎么干。 哦，那其实很简单，你女儿不是结婚想请张平吗？你到他们家去，只要…… 陈华对杨保安员面授机宜。张洪德的老婆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正闷得慌，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以后，见是杨保安员登门拜访，非常高兴。 哎，他杨叔啊，啊是你呀，啊快进来啊，进来呀。 哎呀，老嫂子，就你一个人在家呀？哎，别忙了，别忙了，不用喝茶啊，我一会儿就走。 杨保安员进屋以后，由于是第一次身负侦查任务，没顾得做，趁张洪德的老婆忙着找茶杯泡茶时，窗前屋后的查看了一番。 嗨，不是我一个人还能有谁呢？啊，你张哥一天到晚忙他小卖部的事儿，女儿呢全都飞了。哎，喝茶喝茶，他杨叔。 张洪德的老婆把茶放到杨保安员面前的桌上说： 哎，你说说他杨叔啊，现在生儿养女他有什么用啊，全是白辛苦。小时候吧，怕他们长不大，舍不得吃舍不得住，全让着他们。如今全长大了，可好，老大结婚后一个月也不回来一次。这阿平呢，18、19岁就跑去广东打工，家里说什么都不听。我就不信广东的钱就那么好赚的。我说，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孩子长大了，都会有自己的主意，哈哈，你就少操点心吧，是吧？哎，我们家小魏啊，前几天结婚，我来给你们送点喜糖。 杨保安员好容易才找到一个说话的机会，说着话，把带来的喜糖和花生放到桌面上。 哦，小魏都结婚啦！哎呀，恭喜恭喜呀！哎呀，你们家小魏听话呀，哪像我们家阿平啊，说找了个对象，可都相处2年了，也没见他们张罗结婚。哎，您说说这算什么事儿啊？这个 张洪德的老婆又念叨起来： 是吧，张平有对象了？哎呀，你看我还说让小魏帮他找一个呢。哎，张平的对象是哪儿人呢？叫什么名字呀？ 杨保安员按照陈华所教的方法，不露痕迹地打听张平男友的情况。 哎呀，那老家在大丰那边，听说姓汤，那他们是在广东认识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说起女儿，老太太的话更多了。 都相处2年了，这阿平也不带他的对象回来看看你啊？ 杨保安员问话的技巧越来越高。 啊，前几天啊，本来是说好一起回来的，但阿平对象的妈妈病了，阿平就一个人先回来了。 阿平回来了，那正好啊，小魏还说要请他吃顿饭了。 听说张平回来了，杨保安员不由得感到暗暗的高兴。 哎呀，吃什么饭呢？早走了，就在家住了两天，又去深圳了。 老太太对女儿如此不恋家，显然颇不高兴。 深圳啊，大地方啊！哎呦，老嫂子，你有福气呀！哈哈，女儿在深圳工作，我们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玩，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阿平啊。 杨保安员装出羡慕的样子。听到杨保安员夸自己的女儿，老太太十分的得意，高兴地说：“ 好找好找，阿平说他住的地方，站在楼顶就能看到香港，去香港很方便，叫什么什么湖区。哦，你到深圳一问，准能找到。那， 哦，老嫂子，我得走了，哈哈，改天有空再来看你。” 杨保安员见要问的情况都问得差不多了，赶紧起身告辞。杨保安员的确是帮了陈华他们很大的忙，他从张家了解到的情况，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张平的男友就是阿成，但毕竟知道了张平和他的男友是在广东认识的，而张平男友的老家在大丰，姓汤，这就提供了进一步追查的线索。至于张老太太说张平住在深圳的什么湖区，去香港比较方便，陈华估计是罗湖区。陈华将这些情况迅速报告了指挥部，刘安成处长命令他和小黄沿着这条线索到大丰去继续追查，确认张平的男友是不是阿成。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